我不想要。 在那个情歌大行其道的时代呢，真的是很难听到这样一首编曲啊，主要是一把吉他，而且呢歌词也很简单，而且很随性洒脱的一首歌曲。那当时呢，很多人就会喜欢上这个有点酷而且有点叛逆的弹吉他的女孩啊，她的名字呢就叫做是戴佩妮。虽然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呢她一直在坚持自己的音乐道路，每一首歌曲呢都是那么的轻描淡写，但是呢确实是都唱进了我们的心里。所以呢戴佩妮加油，我们期待你的新作品哦。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下一首歌曲的组合呢依然是来自于马来西亚，他们是 Foreign 和 Sam。那说到这两位呢大家可能很陌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呢开始来认识他们。这两个人呢是在2012年10月30号共同组成了这个团体并且出道的，而且当时呢两个人首度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是清凉的风，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推荐给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夏天当中的清凉吧。 夏天 Goodbye 冬天，交替着我们的故事， 看见阳光遇上你脸，不在乎会走到多远， 疯狂的日子，绚烂的冒险考验， 温度的改变来到这内次想念。 Hey my friend， 清凉的夏天，我们一起躺在海边， 听见了好冷的誓言，清凉的风正在心念， 在这句话城市里面，我们是两条平行线， 缘分让我们变成了圈圈。 Hey my friend， 温暖的冬天，妈咪也被加热拉胎， 你是这浓浓的香味，温暖到我们心里面， 还记得那年最初的诺言， 那坚持的信念，直到永远。 清凉的夏天，我们一起躺在海边， 听见了好冷的誓言， 清凉的风正在心念， 在这句话城市里面，我们是两条平行线， 缘分让我们变成了圈圈。 在被温暖的冬天，把里面被加热拉胎， 顺着浓浓的香味，温暖到我们心里面， 还记得那年最初的诺言， 那坚持的信念，直到永远。 Hey my friend， 清凉的夏天，我们一起躺在海边， 听见了海浪的誓言，清凉的风沉在信念， 在这喧哗城市里面，我们是两条平行线， 缘分让我们连成了圈圈。 Hey my friend， 温暖的冬天，把秘密被加热了，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 Fight For It 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自己的人生自己救啊，不只要洗劫你的脑神经，还要全面的掌控你的舞动细胞。那跟随着 Friday 的精神，动次打次，动次打次，一起哈哈大笑吧。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由精怪如仙的魏如萱与一仙一神共同打造的一首神曲，叫做是 Friday 超展开。那你有被这首神曲所洗脑吗？希望是这样吧。 OK， 能量音乐 Hello 小伙伴们，我是春辉，欢迎光临。好吧，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让我们可以精神百倍，但是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到最初的那份快乐啊。那我们会说，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发现呢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呢，在我们的心里只是可观而不可亵玩的。那能够近距离的互动，只剩下可爱的孩子还有小动物们了。在某种意义上呢，还是保持一些距离感会比较好。那活在幻想还有自我高潮当中会比较幸福。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也很特别，是来自 Hoo Hoo Boys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来自冥王星的爱。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咯。 我正在被你燃烧，我的心为你而跳，我正在为你燃烧，等不及了，我正在被你燃烧，我的心为 爱，简单的爱，妥协的爱，年轻纯洁的爱，还有乏味的爱，炙热又浪漫的爱，那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为你唱出来了。没错，所有的爱都关乎于你。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Hoo Hoo Boys 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来自冥王星的爱啊，希望你能够喜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一首老歌啊，是来自创作才女，也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袁咏琳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半熟恋人》。那 Cindy 轻快脱俗的节奏，搭配上诗安行云流水般的词句，真的是完美的合作。那谱写出了清新动人的旋律，也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商业化的曲风。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袁咏琳带过我们的《半熟恋人》，听听看吧。 阳光晒暖身上的寂寞，晒干枯湿的伤口，习惯自由，习惯一个人过，保持着距离生活，日子充满着小时空，计划总和现实不相同，每天只期待你经过窗口，不变的早安问候，预料之外，你走过来，说爱情到了别再徘徊，阳光温暖，突然的告白，牵起手融化半熟的防备。可是话不多不见得这温柔，男生总是傻傻被迷惑，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love。想的太多，我不做作，只有点疯，爱情甜蜜温度半熟，我被动也不是没理由，要矜持怕冲动不能说，每天只敢简单回答你啊，早安问候，预料之外，你走过来，说爱情到了别再徘徊，阳光温暖，突然的告白，牵起手融化半熟的防备。可是话不多不见得这温柔，男生总是傻傻被迷惑，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love。可是话不多不见得 伤。 最高的围墙，看看外面的世界，勇敢还是孤单，想到最远的距离是你看得到我每一次欢喜，却不知道原因是你。你知道我想做的事情从来不多，那个一直想去的地方就在你身旁。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我不会像现在有勇气，像雨从海面跃起，像飞鸟却不会眷恋大地。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安然无恙的回忆早就沾满了你。

的纠葛，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那就当水喝。往事像一场自演的电影，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一首亲切的纠葛，怎么就这么巧了，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我当这首歌是给他的献礼，但愿他正在某处微笑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颗里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哎，人这辈子呢，最怕你想起来要珍惜的时候呢，最重要的那个人却已经在生命当中缺席了。新写的旧歌浓缩了难以言喻的情感，那也开启了父子之间从未有的一种对话。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作为他送给已逝父亲的歌曲，说出了自己不少的心事啊，让人呢听了之后都可以瞬间红起眼眶。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写给他自己的父亲的。但是呢，不少人呢都从这首歌曲当中，然后听到了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所以呢，希望听完这首歌曲的你，那发现自己并没有错过对自己父亲的爱，那趁还来得及呢，要对他说一声爸，我想你，明白了吗？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我觉得适合每一个人去听，要珍惜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好吗？李宗盛新写的旧歌，再次的推荐给大家。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飞儿乐团推出了新歌《锦绣梦》，大气悠扬的国潮摇滚风，延续了飞儿乐团最为经典的特色。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人生路上必然经历的高低起落，当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沮丧，究竟该沉沦下去，还是把握有限的时间，将生活编织出锦绣般的缤纷多彩呢？希望这首歌可以激发你对生命如火焰一般的热情。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飞儿乐团的《锦绣梦》。 看秋风似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起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几处是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心中，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叹息 上轻声梦，沉稳中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个水墨掏不空，爱上轻声梦，莫笑我滚滚红尘之中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 Fight for It 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春晖。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呢也是老朋友了。那在2001年的时候呢，叶培凭借一首《长河落日般的蓝色》抢占了中国原创音乐的制高点。那么在16年之后，2017年叶培呢在漫长而悠扬的蓝色时光当中，那开启了流浪途中爱上你的清新岁月，在布满红蜻蜓的内心世界，生命只为你聆听。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首歌曲《只为你聆听》，感受一下吧。 微风轻轻地吹过脸庞，我仰起头。 哪怕